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故事广播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今天的人物空间继续为您讲述黄土民谣创始人贺国峰的故事。贺国峰1975年生于陕北绥德，黄土民谣创始人，曾经是萨克斯演奏者，部队复员后游走于陕北乡间，搜集整理学习民歌。因为在演唱过程中重新思考了陕北民歌和陕北人的生活与文化传承的关系，被称为具有强烈宿命感的黄河流域民歌诠释者。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贺国峰。30岁那年，本来想出萨克斯专辑的贺国峰稀里糊涂地出了他的第一张民歌专辑，反响并不好，甚至有人在网上批评他是个民歌白丁。这让贺国峰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他跑到陕北乡下去找老民歌艺人，一听之下彻底被民歌征服。他停办了教萨克斯的学校，让妻子带着年幼的孩子暂住娘家，自己一个人开始四处采风。你去的最远的地方，最偏的地方是哪里啊？ 在陕北其实都挺偏的，你像那个府谷呀、神木啊，他们民间艺人很多都在村里面住着，他不在县城，坐着那些长途车坐到地方以后，然后就打听怎么走，有的时候需要步走，对，步走好长啊。当然有的也有那种小中巴呀，像那种面包车等到的啊，也能搭一下，就是这样。那会儿的采风还是很艰苦。 那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场景，就是一开口哇，立刻就觉得特别震撼啊，原来是这个样子，会有这种状况吗？ 有那么几个，是唱得非常好，就像陈庚老人，这过年前刚去世了，94岁去世了，他是一个我见过水平最高的，但这已经不在了。 怎么水平高法？ 他的演唱从艺术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远远没有达到他的水平，就是他已经超越了这个，他也超越了这些所有的规矩，什么音准，什么这些节奏啊，什么的调性，他都超越了。就是他已经一张嘴就是随便唱都是艺术，就特别心灵，而且他也不需要很投入，什么表情，他一首苦歌他也可以笑着唱。一首笑歌他可以苦着唱，你都觉得感动，就是他打破了这一切了。所以我有时候就形容他的演唱，我说他的演唱就像是农村可能一块巨大的石头或者是一棵大树，它不是人工雕琢的，它是自然天成的。你画家画的再好，你也超越不了大自然，你也美不过大自然。 那是你在当时当景下的对于民歌的那种理解和热爱，但是你觉得如果说没有陕北生活经验的人，他能理解你描述的那种状态吗？他能欣赏到你表述的这种民歌之大美吗？ 那可能欣赏不了。很多人其实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认知的，就是包括 就是很多民间艺人，其实他们唱的真的非常好，但是他们自己都不那么认为，他们自己都觉得没你唱的好。我说就像是民间的这些艺人的演唱，它就像是一块玉的原石，那么原石它放在那里可能无人问津， 嗯， 可能扔到那儿最后才被人发现，发现以后然后开始雕琢，但是你再怎么雕琢，你雕的再漂亮，但是从如果从一个大美的这个角度来讲，你是超越不了原石那个美的。但是当然人嘛，就是当然喜欢这种雕琢过的东西， 嗯， 雕琢过的东西容易有价值， 显得比较高级 啊，对，就是就容易产生，它就产生有人的那个加入以后就有价值了。当然如果是一块石头啊，它没有价值，但是它的美可不是没有美，它是很美的。但是这个美就是说的大部分人欣赏的都是经过人雕琢过的美，所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再雕琢也美不过它原来。所以为什么我们从民间艺人身上可以吸收到很多的营养，他们能给我们东西，我们是在讨教人家，人家在给我们东西，那么其实我们能够给别人的其实并不多，因为我们的个性太强了，我们个人的东西太多，所以导致了我们的信息量就削弱了。 嗯 嗯，所以说他的东西是带有自然，带有生活，带有命运，带有各式各样的那个复杂的原始的那种能量，但是在我们身上的当然也有这些能量，但是我们因为是经过城市，经过生活，经过这样工作，或者是我们是经过这一套的走过来以后，我们不像他们那么干净了，我们受的沾染， 所以真正的原汁原味基本不可能。 对对对，我们也不可能回到那样的，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改变了。 嗯，你只要把那种东西把它在众人面前展示， 对， 有意的去展示，可能有些东西就已经发生了改变。 嗯、是这样，它的就是它的这个性质其实已经变了。就是当时有的人还问我说是，那你觉得民歌那么为什么现在产生不了呢？以前怎么能产生这么多民歌，或者是就民歌这么老百姓怎么创造力这么好，或者是这么伟大？但是我有一个思考，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思考，我觉得在民歌产生的那一刻呢，它很干净， 嗯，很纯粹。 对，民歌产生的那个时候，没有人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换来钱，可以出专辑，还是可以干什么。他只是在抒发自己，平常在村里哪怕他是一个小人，哪怕他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一个人，但他在他抒发自己私人情感的那一刻，他肯定是干净的。 嗯， 所以我说他的出生非常干净，所以导致他就特别灵魂，就直接直击人的心底。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可能是他的根吧。 但是怎么把这些精髓的东西让更多的人知道，我觉得既然两年的时间深入到真正的民间， 嗯， 去采风，你对民歌这个东西是深爱的。 对， 而且你也应该庆幸自己， 嗯， 还好还见到了，还听到了这些老艺人， 嗯， 他们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这种歌唱，因为以后可能没有机会了。 对对，慢慢真的是没了，因为这两年我很少能找到人了，所以很少采到东西了。 对呀、 啊，采不到了。 我想的话，出于对这个东西的热爱，你一定想让更多的人接触它，更多人喜爱它。那这个过程怎么办？ 就是、我有一个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不希望这些歌永远被埋进黄土，我希望这些声音能够留得下来。但是那对于我个人来讲，我只有一个办法，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我尽量的把这些歌给它唱出来。我唱出来以后，大家就有人传唱，如果有人传唱，这个歌它就会生生不息，就会产生新的生命。所以说我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你看我从我刚开始唱歌到现在，你看现在推出了一对对鸳水上漂， 嗯， 冻羊肉，像这个谈着恋爱交朋友，还有这个像一对对山羊一串串走，这些东西我一直在不停的在玩，包括祈雨调，包括那个摇篮曲睡觉觉，这些都在，大家都在传唱。现在我们那边的年轻人唱歌的几乎这些歌都会唱，他们都是在不停的在翻。我觉得这是也非常好的事儿，就是一下我觉得我做这个事儿有价值了。我民间的挖掘那些资料最近又全拿出来在听，然后再选歌，把歌选好，然后最近准备出一张新的全新的专辑，再出一批就是我认为民间不应该让它损失掉的那些好歌，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 但是你现在出的这些专辑可能更多的是面对并不熟悉黄土高原的人， 就是面对所有人吧。 对，那他们怎么能够理解这个歌当中的这些美？是不是要有一些变化和呈现，让大家更能接受？ 其实像我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自然的演唱出来，它其实它就是能够让大家接受的一个状态。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就是，你看我都住到北京了，我已经不再是一个老农民或者在村里面干了多少年，因为那个还真是有一定的距离。就是你看民间艺人的演唱，我现在如果拿出来给你听的话，其实大家不认为那个好，他们不认为那个是好听的，因为大家听到觉得这个人好像很粗糙。就是通过我的这样一个状态呈现以后，它实际上就好懂多了。就是你看有音准，有节奏，有那个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歌词。我会把歌词，当然这歌词是经过我修正的，所以说我们就做了这个工作，相当于把这个东西细加工了。 所以您还是有选择的，等于一方面是保留它的原汁原味，那个认为是最美的东西，那个也是你最让你心动的东西，但另一方面要让更多的人接受它。 对， 那就要需要放弃一些，加入一些，改变一些。 你说，其实从民间艺人的嘴里倒到我们嘴里，其实已经有所损失了。当然也有所就是别的改变了。我说有的时候说，可能我充当了一个翻译的角色，是吧？翻译给大家听。我们没有那么大能量，就是我们可能能为民歌做点事儿就不错了，就是能够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让这个民歌最大限度的再生根发芽，让它再展现给大家，其实就很好了。我觉得， 那像这种改编，你有你的原则吗？比如说， 有 改到什么程度可以接受？ 首先呢，我是这个歌，比如说，假如它原来的旋律都非常完美，我不可能动它。我不可能自以为是的觉得自己改得好就把它动了，我会有一个衡量。第二就是我不愿意放弃方言。就是我觉得民歌的很大的一部分精华都在方言上，你离了方言以后它就会变味了。在这两方面我是不愿意损失。当然在唱法上我会有自己的想法，我的唱法其实是综合了民间艺人很多人的唱法得出来我的这么一种唱法，所以说我的唱法也有别于这个主流的之前大家概念中的那种唱法。我宁愿去民间学习，我也没学过声乐。还有一点我跟他们不同的，就是我是建立在我之前学了一圈音乐的基础上，我的耳朵懂音乐了，我能够知道什么好了，这个时候才开始夜唱民歌的。所以说我对民歌我有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审美，至少目前我唱过的那些我认为好的民歌现在几乎都在流传，几乎大家都在传唱。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的判断力是来源于我之前对音乐的学习，就是我吹萨克斯的那个阶段刚好恰恰让我学了音乐，歪打正着，就是把这个课给补了，补完以后再去学，如果我不走这一圈也不行。 啊， 贺国峰1975年生于陕北绥德，黄土民谣创始人，曾经是萨克斯演奏者，部队复员后游走于陕北乡间搜集整理学习民歌。因为在演唱过程中重新思考了陕北民歌和陕北人的生活与文化传承的关系，被称为具有强烈宿命感的黄河流域民歌诠释者。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贺国峰。这两年情况看，民歌现在的接受度如何？传唱度怎么样？ 哎，我觉得现在还是挺好的。我觉得民歌的春天好像要来了。 比您当年刚当兵的时候都不敢说家乡话，不敢唱歌， 对， 那个是有改变的，是吗？ 对，这是 你感觉到 社会这个大气氛都转变了。就是，你看，一个是现在国内啊，有前几年一直做民歌的栏目，像山西卫视的《歌颂黄河来》，他做了好几年，哎，他首先他拿出来专门来做民歌，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当然我在那个舞台上也还是让很多人认识了我。后来就像最近的像那个天籁之声， 嗯， 东南卫视天籁之声，他也是就是专门做了一档更高端的一个这样一个民歌的一次展示，让我觉得民歌至少有这么多人来重金打造这个事儿，来觉得这事儿有价值了， 嗯 嗯，这是件好事。嗯，但是当然我希望更多的后来的年轻人还是专注于你对民歌本身的认知，你真的懂民歌了，你真的会唱了，真的唱得好了，我觉得对民歌未来的传承也罢才是有价值的事儿了。 你想过试一些别的风格吗？嗓子那么好，技巧也越来越纯熟，毕竟民歌如果从市场份额的那个角度来说，它还是偏小的，它的发展空间还是有限的。 这个倒是 有了知名度以后，会不会想着有一些改变？ 我没有这个想法。其实我觉得有了知名度更应该做民歌，嗯，因为你有影响力了嘛。你有影响力的话，你应该更大限度的让更多的民歌拿出来，让大家来传唱。至于说以后会怎么样，比如说我身边朋友也说是你有没有可能自己写一些原创的东西， 嗯， 我说这个倒是可能会有可能，因为可能到了随着年龄的增加，社会的认知对自身的价值观的改变，有可能会自己写一些东西来唱，但是我说这也仅仅是有可能。但是目前来讲，我的心里的觉得，我觉得还是应该最大限度的让更多的民歌，我认为我采风那么多的东西，别让他们流失掉，因为我这不唱出来可能就没有人唱。我希望当然也有别人能加入，都能够这样来做，但是这不是我能够改变的，我能改变的只是自己，就是我希望能够用我自己的能力吧，把更多的那样我认为好的民歌拿出来给大家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那样这样的话这首歌它就会一直存在。音乐的就不像建筑，比如说那个万里长城呢，到现在还在， 嗯， 你能看到。音乐就是这个人死了，就声音就 把他的歌带走了， 对， 把他的演绎带走了， 对。 但是歌有可能留下， 对。 然后 现在有录音了， 对， 就容易，就 然后通过一种像您这样的改编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 对对，但是你说民歌，你说把民间艺人的原本的东西拿出来嘛？他的传播力太小，就是你看陈赓老人呀，朱广亮老人，像我西安那个朋友，他都给出过专辑，但是销售量非常低，没有几个人愿意去来买这个专辑，或者是来愿意来分享，因为那个东西就是太民间了，就是 对，你得在当时当地当景才能体会到的一些东西， 就是、大家接受起来还是 换了场景还是有难度的， 对，还是有障碍，所以说我希望把这个障碍打破。就是能够让大家都能有个桥梁，让大家能够懂得它的美。 会有压力吗？无意间发现自己，哎，我怎么成了传承者？好像肩上有担子了，会吗？ 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我对这个事儿就是看得太重，因为我到民间去，你去到一个地方，人家说是啊，我们村那个谁谁谁，已经去世了，但是他唱得特别好。啊，我就心里就特别着急，我就觉得得赶快得弄这样东西，我就觉得就是这我自己身上就压这种压力，就是我自己就越来越觉得就这事儿就不能这么着。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现在嘛，我的价值观有所改变， 嗯， 就是因为我后来发现你干着急有什么用啊？就是说是再一个就是这个世间的万物呢，它各自有各自的发展规律，它各有各的命运，就像我们个人的命运一样。 对， 当你生下来以后，你不知道，父母也不知道你未来会怎么样，你自己更不知道未来怎么样。但是至于未来怎么样呢，需要很多的机缘。那么音乐也是这样，我觉得民歌有民歌的命运，它可能有的歌可能就是我这辈子我都没踩到，我踩到的也是有限的。 嗯。 那么那些没踩到的怎么办呢？那他们就不在了，就是这样啊。那可能被别人踩到，可能踩到了也没用，他不好出唱，那不也就压箱底了吧。那等这个采访者再没了，不就永远没有？ 嗯， 所以我后来就对这事儿就是看的就是顺其自然嘛。其实人也没必要非得怎么样，就是就跟那个 杜尚说的，杜尚最后拒绝画画，然后最后人说，杜尚你是不是应该再多画点画，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我又不欠这个世界一幅画，我觉得我们尽力就好了，我们能够对得住自己的良知就可以了，然后来用心来做，不要做一些就是违背良知的事儿，或者是违背我们音乐初衷的事儿，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其实不容易的，坚守这个东西不容易的，干扰太多，诱惑也很大。 对，但是该坚持还得坚持。对于我来讲，其实我这个人不是一个很商业的人。对于我现在所收获的这个知名度也罢什么的，我已经觉得很满足了。我觉得社会给我的回报还是很可观的。如果说是真的是命运的安排的话，没有生活压力的话，当然我会更好的来做民歌，我会继续。我今天给我那个编曲还说呢，我说我希望咱们能够长期合作，能够真正的深入，真正的用我们的心来做这件事儿，就是把每一首歌我们做一个最好的呈现。不管我们未来的收益怎么样，我们不要去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就认真的来做。我说这样的可能我们的人生才是对于自己来说才是最有价值的，对于外人来说那跟我们无关，实际上真的是无关。我其实是并不是一个有多大理想抱负的人，你像我一个从一个当兵追单簧管吹萨克斯准备靠萨克斯混碗饭吃的这么一个人，就是慢慢怎么就推到民歌，怎么就推到了现在这样的，就是不自觉的还承担了很多的一些社会责任。我自己都没有想过，但是我现在也不愿意去想了。我觉得这事儿也不是你想的事儿， 顺其自然。 对，顺其自然， 把你推到这个位置，我就做好这个位置该做的事。 对，所以我后来总结一句话，有人还记录了，说是这句话挺好的。我说这个可能只适合我吧。我说那个做好自己，老天自有安排。 头也都干了，哎呦呦。 贺国峰现在有了名气，在一些场合会被人簇拥，在春节回老家的时候，亲朋好友会不自觉地把他往中间让，这让他有点恐慌。他现在住在京郊宋庄，工作室也在宋庄，和一群艺术家在一起，他说他就是一个简单的做民歌的人，如此而已，这让他觉得很踏实。他这么说着，我就进一步理解了他对民歌的热爱。除了从小在陕北长大，那块土地的一切深入骨髓之外，还和他简单质朴的性情有关。对他而言，热爱民歌也是热爱浑然天成的深情和不加雕琢的婉转。好了，听众朋友，黄土民谣创始人贺国峰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呀呀呀大妈呀呀呀的喇叭来哟，哎嗨哟，哎哟哟，笑你不笑他哎，呀呀呀的喇叭来哟，哎嗨哟，哎哟哟，笑你不笑他哎。 收听到的是声音工坊。 打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新编，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模，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奇欢剧，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